OK， 我们开始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礼拜天主日早上这段45分钟的时间，求你教导我们，教导我们能够有效的利用这段时间，因为这是恩典，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求你教我们能够借着这本书，借着你赐给教会的，借着先贤，借着神学家，借着老师们，他们牧者们，他们归纳出来的真理，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见，借着检视罪，就明白我们领受的恩典是多么的大。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 今天是第四章还是第五章？我忘记了。第四章的后半段。我先问大家，上个礼拜博瑞长老带的还 OK 吗？就是有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今天其实讲的跟上礼拜的那个脉络是，当然因为是同一章是一样的，一样的意思，但是今天首要是注重于新约，新约是如何论述罪。OK， 你们，我好奇你们在读这篇的时候会有一个疑问，说为什么作者会花一张篇幅的时间来讨论罪的名号或罪的名字？这需要讨论吗？这背后的，也就是说 我要问的问题就是，你们在读一个神学著作的时候，你不只是读它，它在要读懂它的表面上在讲什么，你应该从字句中试着去看作者为什么，不只是他写什么，而是他为什么写这些东西，不管是什么主题，他在针对什么，通常是问题，或在讨论什么现象。你们认为这篇特别讨论的是什么现象，或者针对什么问题？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会不会心中有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花这么多时间讨论罪的名号？当然他好像在初段就有讲说，我们从圣经里面的名号就知道被命名那个事物，人事物的一些本质，就像上帝的名号，在新约旧约都有许多上帝的名号，你从上帝他自我告诉我们，自我启示，他告诉我们他的名号，你就可以认识这一位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启示认识他。所以许多系统神学，尤其是比较老一点的系统神学，会在神论的部分花一个段落来讨论上帝的名号，从上帝的名号检视上帝是谁。同样的，这是同样的一种进入，借着圣经自己给罪的名号，如何称呼罪，如何形容罪，来明白，来理解罪的本质。OK， 那这个你们觉得是在花这样子的精力，这样子的篇幅，针对的是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你可以想到，也许你遇过，你听过的。 看到最后就，他这边有提到是罪的严重性嘛，然后至于他的命名是吗？就是看到后来是，对， 也许有一个现象就是，圣经从这许多不同，好像绞尽脑汁来形容罪的圣经的这个模式，也许帮助我们检视，如果上帝是这么的认真看待罪这件事情，我们是不是有至少符合圣经同等的认真看待罪这件事？还是我们的处境，我们被教导，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文化是不要说的那么严重，不要说的那么死吧，没有那么绝对吧。 甚至我知道你们曾经有些人在有些教会聚会过，几乎不讲罪，会讲不完美，会讲站错位置，或者没有达到上帝要你达到的最终目标，但是不讲罪，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认罪悔改，通常是要修正你的路线，让上帝在你 生命中成就你没有成就的大事业目标等等。不完美，不完美表示说，哦，那你应该试着做一些事尽力达到完美。没有达到目标表示你就是修正你的 M， 修正你的对准的。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这可以讲很多，I mean, 很多人讲到都是用这类的方式讲。但最终你必须问，如果没有罪，他们所说的恩典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最大的问题就是站错位置，对错线，没有达到目标，那你必须问，上帝的儿子需要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吗？还是你只是需要上一堂课被激励讲话一般，你就可以修正你的目标？所以这个应该是就是马克琼斯他在面对一个现今教会，不管在美国不管在台湾都常见的现象。为了要不要得罪人，所以就不讲罪。可是为了不要得罪人，其实最终是最得罪人的，因为你不讲罪，你没有办法讲恩典。OK， 好，我们就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不是对不起啊，今天的文啊，这一章从新约开始，我用我的手稿，所以我就不看那个书。如果有出入的，你们告诉我。OK， 在新约里面时常读到罪、犯罪、有罪、罪人这些字眼。Okay. 所以错过目标，他这边讲是这种说法。如果你罪对你来说只是错过目标，那是意图简化罪为单纯的某种错事而已，好像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之类的说法，就等于是轻描淡写。之前有提到罪是反叛和悖逆上帝， okay， 上帝的律法。罪这个动词在新约里面时常出现，指的是某种罪的行动或使人犯罪的力量。罪行也可以用来形容族群，一群人是罪人，而且基督就是为罪人死，而且是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他们死。 OK， 甚至今天讲到回答，在罪人还没有犯罪之前就先为他们祷告，好叫他们犯罪之后可以回头。 OK， 圣经用其他的智慧用词来诠释罪，肉体或者血气 sarks 这个词我们很熟悉，时常在圣经中出现，你们应该很熟悉。当这个用词出现的时候，不见得一定都是跟罪有关系， right？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单纯的描述人的肉身，属于肉身的， OK。 有的时候是描述人的血缘关系等等等等。但是保罗他也时常用血气肉身这个字来指向罪性，跟罪有关系，因为毕竟是我们人是有肉身的，是人都犯了罪。 OK， 好，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肉身就罪来说有个 很, 很, 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是跟什么是敌刚好相对的，属灵的，属血气和属灵的。 OK， 所以如果读到属血气和属灵的相对，就必然是那个属血气的肉身必然是犯罪的肉身。 OK， 好，关于这个还有没有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一段我再问一个问题，保罗在加拉太书五章那边用很多的形容很多的罪行来，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属肉体的或属血气的作为。OK， 这些罪行必须被致死，否则我们不能够承受上帝的国。那我要问的问题就是，那所有肉身的作为都是有罪吗？也许我问的不是很好，你听懂我在问什么？就是有一种二元论，这是不符合我们信仰二元论，就是肉身本身就是不好的、次等的、有瑕疵的，甚至是污秽的，要努力撇弃的，撇下这个臭皮囊，好升华到另外一个没有臭皮囊、没有肉身的地步。这个并不是我们的信仰 ，right？我们现在会说我们是有罪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而且罪是之前讨论过，每一个人只要是亚当和夏娃的后裔，没有例外都犯了罪，而且都有罪性，除了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之外 ，right？OK，、okay, 这你明白？但是这是因为什么？人先犯了罪，但是上帝起先创造我们的肉身是什么？圣好的 ，right？ 我们的整个人性，包括身体和灵魂，都是圣好的。但是如今，你也可以说，我们的灵魂也是有罪的，已经不是圣好的，就是我们的肉身也是有罪。所以，就是有的时候要厘清，就是不是所有，就是肉身本质上就是污秽，就是不好的，要撇弃的，因为。耶稣基督他肉身死在十字架上，也要赎回我们的肉身。OK， 还有其他的字眼，像那个不法或者无法，违背上帝的律法。圣经中最直接在约翰新约里面最直接，约翰一书，我忘记是第几章第几节，就是说凡什么。罪是什么？它的定义很简单，不是什么不完美啊，没有达到目标。它就凡违背上帝律法的，就是罪。Yeah， 这个概念我觉得，甚至在许多的教会提讲，违背上帝律法就是罪，这样会不会太律法主义啊？会说得太死了。但是你应该明白，为什么违背上帝律法就是罪？因为如果罪是悖逆上帝。背叛上帝，而我们认知律法是反映上帝的本性、上帝的属性，那违背上帝律法的当然就是罪，就是违背上帝。 OK， 罪这边这一段也讲到叫我们知罪啊、律法，对不起，律法叫我们知罪，这是律法功用之一。他用新约里面的一些经文来解释为什么法利赛人这些看起来守律法的人，其实是违背了每一条十诫律法。 们这段有没有问题，或者书里面的翻译有没有问题？不好意思，小玉，你可以帮我倒一杯咖啡。嗯，好，还有另外的字眼 ，hadikia， 这个字也时常出现在新约圣经里面，不义、作恶、罪恶等等。没有义，不义，我觉得很符合我们之前花不少时间讨论，罪是一种匮乏的概念。罪是缺乏公义，一种缺乏。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都 OK 吗？过犯、越界、过犯，陷在罪里面，这都带有触犯或道德失败的意思。Okay. 然后接下来他说，在旧约的基础上面，旧约的律法时常规范何为圣洁，何为分别为圣，何为不洁的。新约同样的也用不圣洁、污秽来形容罪。要逃避污秽。上帝对人类最严厉的审判之一，就是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不洁净的事。Okay. 可以吗？大家都 OK。 然后Mark Jones 用犹大书，犹大书是一篇 polemic 论战争论，要为一次托付你们的信仰极力争论，Content for faith once delivered to you. 我们不喜欢争论。他说福音，你就好好的讲福音嘛，何必要去批评人家，指出人家的错误？但是新约的作者似乎不回避争论，指出错误。犹大书是一个最好的，但更不要讲保罗了，或彼得。或希伯来书 ，It's a polemic， 针对不敬虔教师的论战 ，OK， 因为这些教师将上帝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是讲什么？你们觉得什么样的教师把上帝的恩典？所以显然他们也讲恩典、恩典、恩典，但却把上帝的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这是在说什么？或这个大概以你可以想得到的处境，会用什么方式呈现出来？ 就是反律法主义吗？ 反律法主义，很，这是神学的用词。但是可不可以把它讲的具体点，什么样的反律法主义呈现出来？一个这样子的人，他通常不会说我们传的福音是反律法主义，只讲恩典的福音，但是会用什么方式呈现出来？ 就神是爱啊，神是包容啊，神接纳。 Yeah. 犹大所处理的问题可能是真的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现在的教会也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我们通常可能不会觉得那有那么严重，因为他还讲福音，他还讲耶稣。反律法主义有的时候是以非常温和非常吸引人的方式，通常啦，因为律法叫人知罪，叫人知罪总是令人讨厌，但是反律法主义 你不需要叫人知罪，你只要讲恩典，只讲恩典，上帝总是对着笑脸看你、right? 上帝总是悦纳你，不论你做什么，不论你犯错，你总是就像我的孩子犯错，我从来不会严厉对待他，我总是说哇你好可爱，你很好，正面积极的养育孩子。你们都听过这样子的教导，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些人在这种教会聚会过，只要用笑眼看他，天父也是，他总是用笑眼看我，完全忽略希伯来书十二章，完全忽略福音里面不只有应许，更有什么威胁。所以把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你做什么事情都 OK， 因为上帝总是会等待你，他不会对你发怒的，他是爱笑脸看待你、okay、但是他们实际这样的实际的呢，犹大会说他们实际做出来是时常私下议论，常常发怨言，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手中说夸大的话，我要得便宜谄媚人，得便宜谄媚人。为了你反过来就是说，为了不得罪人，就是总是说人好话，只敢说人好话。这是弟兄姐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的问题，每一个人都面对的问题。这种放纵情欲也可能是一种自我作践。自我作践 self abandonment 或者自我放弃，也可以那个英文也可以放纵自我，在缺乏自我控制中呈现出来。他这边特别讲说，在活要在社交媒体上的人最应该证实这种罪恶之真实。哦，我承认，对，没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脸书，如果你们是我脸书的朋友，我觉得这不造就人，但我只是说出来，我脸书我从来不会去删我的文，不表示说我 po 的文我都很骄傲，或者我都，因为这主要是提醒我自己，你看你自己以前曾经也是这么的幼稚，这么的烂，发出这种文，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们真的要去看我以前发文，很多我不会觉得很骄傲，在网上打人比赞什么的，所以我们上次好像讲到，有提到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不只是喜欢人人都说我们好，我们现在面对的试探是每个人都想要说自己好，不说自己好的人似乎就不好、right? 所以你必须不断要说自己好。Anyway, 这种罪在新约中出现的实质通常表达关于性方面的罪，放纵自己、okay? 放荡的罪，按照邪恶罪恶的情欲不受控的生活形态。彼得会说，你们之前就是那种人，已经够了，不要再做那样子的人。而且他彼得还说，你们也会因为你们不再做那样的人，现在仍然现在那样生活形态中的人会来攻击你们，就是这样。OK,好，关于这个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想法？ OK， 接下来讲到保罗跟律法。OK， so 保罗会说律法是好的，是属灵的。罗马书第七章，那合一的使用是之下是促进美善的。什么是合一的使用律法？你们觉得？请能不能给我一本圣经？谢谢。上礼拜李鹏传道来讲加拉太书第三章，也有讲到律法和应许之间的关系，还有提到律法会叫人知罪，如果记得没错，律法也会将人指向基督，因为你知罪，你就应该要寻求一个解决罪的方案，所以律法会 push 人。Okay. 但是我们改革中，我们还会说不只有这样子的功用，如果在合一的使用之下，还可以促进美善，这什么意思？这是通常所谓的律法的第三功用。律法会规范人，律法可以规范人。OK， 规范人不要犯罪，叫人知罪，然后知罪的人会，律法也可以将人 push 人指向基督。但是还有一个功用，很重要功用，这个是改革中特别强调，也许李鹏传道的讲到比较没有讲到这一点，是什么？改革中会说律法是好的，是属灵的，是上帝赐给他子民的恩典，是上帝启示他子民走向天堂的必经之道。所以这个第三个是告诉上帝的子民如何活出，如何在地上活出属于上帝子民该有的样式。以此来说，这不只是定你的罪，这不只是将你逼向基督，驱使你走向基督，更积极的告诉你你该如何活。所以就此来说，律法不只有其美善性，更有其必要性。守天堂的人必须守律法，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吗？这个必须不是你上天堂的功劳，而是上帝制定你必走的道路，你甚至可以说是条件。回到圣洁，凡不圣洁的人，凡违背上帝律法的人，怎么样？不能见主。 OK，好，所以这边，OK， 这边讲他用的是提摩太前书一章九到十节，然后他用这边讲这一章九到十节的字眼都可以用来形容。如何违背第一到第九诫命？ Okay. 不敬虔罪人，恋世俗的，不圣洁的，杀父母的，杀人的，行淫的和青男色的， OK， 抢人口的，说谎话必起假誓。 OK， 关于这段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正解 OK 吗？ 吴大哥 OK 吗？哦，那我们就看那个应用好了。他说，我们看圣经，它是如此的生动的，这么具体的形容罪，又有一个很重要的要点，也是我们的思维往往忽略的一点。这一点就是，我们不仅单纯是个罪人，这是说我们时常患难，我们是罪人，对，我是罪人。讲多了，言下之意就是我是罪人，你是罪人，那其实还好啦，都是罪人，而且我们是蒙恩得救的罪人，对，没有错。但是他这边讲说，但是只这样子笼统的说 ，yes， 我们都犯罪，我们都是罪人，神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其实这也是我觉得我们时常会忽略的一点。就是我们忘记了圣经是如此的具体形容我们所犯的罪，那我们也应该如此具体实际的明白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认知我们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罪人。我是个罪人好像不是很够，你是什么样的罪人？你到底犯了什么罪？你得罪了什么人？你如何得罪上帝？所以一个罪犯不会简单说，哦，我犯了罪，不过我们大家都是罪人嘛。所以他就必须承认具体的罪行，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而得来的赦免，不是赦免笼统的罪，而是赦免我们所犯下具体的每一个罪。所以，我们都是罪人，没有错。但是，当一个犯同性恋罪的人承认他所犯的罪是不自然、反对天性的可憎作为的时候，你就听得出来这中间微妙的差别。这也跟他是否真的明白他所领受的恩典就有很大的差异了，不是吗？说、so, 如果看到好不幸者的放荡行为，他们在犯罪，但是你也可以说他们是违背上帝不法的作为。这中间我们怎么说话，话语是大有能力的。我们怎么形容，就其实不止表达我们的思维，也会塑造我们的思维，我们的用词。如果我们学习用圣经的用词说上帝的话语，那个可以帮助我们，可以修正我们的思维，塑造我们的思维，按照上帝的眼光看我们。Okay. 这也帮助我们看到，是的，我们都犯罪，但并非所有的罪都同样的坏。Okay, 所有的罪都是罪，但并非所有的罪都是同样的罪。Okay. 好，最后的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真实的、不回避的看到圣经，明白圣经里面最丰盛的词汇，就帮助我们明白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是多么的丰盛。OK， 也最后这一段其实是提醒我们，我们讲罪，我们认罪悔改，我们也说自己是罪人，而且我们是都犯罪，而且是得罪上等等等等。Why？ 为什么要讲这个？我记得有人说，就是我们刚开始要有认罪祷告的时候，有人说 哪有那么多罪可以认啊？然后我就觉得，啊，是吗？是，好像每个礼拜我都可以想到一些罪可以认。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要，就是控诉人， 让恩典显伟大。 也、yeah, 就是叫恩典显伟大。上帝不是笼统的拯救罪人，上帝的儿子是具体的为你这个罪人，我这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你就必须问为什么？我到底犯了什么罪，需要上帝儿子道成肉身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你这样子想就是具体的思想恩典，但是你要具体的思想恩典，你不可避免的就必须具体的具深刻的思想你的罪。所以这不是一种某种精神自虐，这不是要让人觉得总是觉得不舒服，而是要你明白，要我们明白你需要什么样的恩典，你具体领受何等的恩典，就这样子而已。Okay. 好，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想法？延伸 OK 吗？还 OK 吗？孟平 OK 吗？ 我想问一个问题， 请说。 因为最近上班嘛，就是我同事他也是基督徒，然后可能因为工作上的事情，然后我就跟他提了一些争执。 哈？你就什么？得罪他， 对，得罪他，所以他又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的角度去跟他说，但我又觉得是工作，因为我没有得罪他什么，我只是把事实告诉他，就觉得会很两难，就是他是基督徒，他会觉得说，哎，你是基督徒，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的凶啊，或者是直接 说话为什么这么直接？ 对，然后他说我这样会有罪。我会在他基督徒的角色去啊，我们知道基督徒是我比较礼让的，我有时候觉得很。 孟平讲的很笼统，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就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也许正因为讲的还算笼统，也许我们都可以套用在我们经历过的经验上。就讲。好了，基督徒对基督徒，在教会以外的对应方式。 那觉得基督徒都圣洁的，你应该就是要很这个标准，你的基督徒应该是要很温柔啊，你们应该是要体谅别人啊。 哎，你们觉得我对基督徒比较严厉，还是非基督徒比较严厉？ 基督徒。 OK, good. Yes, OK.外邦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Anyway, 这是我了。 然后再一点是，他会常常在工作上，比如说我今天打针打得很顺，或者病人的状况都很好，他就讲一句感谢主。我想说，你怎么在这说感谢主？我就觉得，因为病人都说啊感谢主，看到他就感谢主。我想说，我想要学姐，你知道这个含义代表什么？然后病人看到，然后他背基督徒，看到他说：“哦，感谢主。”我说：“你是为了要传教吗？要告诉他上帝很好，还是你一个口头禅？” 好像让你觉得是不是有点像有人说阿弥陀佛也没什么差。 我就很想要去跟他讲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像不是用在我们，你可以感谢上帝，你应该是要放在心里，然后你可能不是，因为同时看到他的一些行为，我会觉得会对基督徒会有一种 不好的见证。我刚回到主面前的时候，那时候你知道你刚回到教会，你都会有某种热心，然后你会要让人家看到你的热心。那时候我们还在经营脚踏车店，然后我就在网站上贴了一个经文还是什么，然后后来我妈就说，我看你还是不要把那放上去。Anyway, I don't know,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你在工作场合上看到其他的基督徒，至少称自己是信耶稣的，可是你其实不是很认同他们的作为，怎么这样？ 我会带他读经耶， 快带他读经。Yeah, OK。你会指出他的错吗？而且是好像赵孟平讲，因为他是基督徒的身份，我以基督徒的身份指出他的错。 会啊，一定会啊。 会。 最喜欢这样。 你最喜欢这样。你的结果通常是怎么样？ 我是不会啊，因为我会。 结果通常都是他们觉得我太严厉了，对啊，结果。 孟平，你说什么？可是你不是就是说，因为他是基督，你是因为他是基督徒，所以你特别在爱心里说诚实话，还是？是这样， 但是我不会去，因为他的想法比较偏颇，那我会利用另外的跟他同的教会学姐说，请他去劝诫他。 那如果同样的，如果他不是基督徒，你会对他说同样的话吗？就是他在工作上有缺失，你会坐下来跟他讲吗？ 我会直接跟他说，因为我觉得就是。 所以你的问题是，正因为他是基督徒，你对他说。不是其他人同样犯错，不是基督徒的话，你就会认为说这样该不该是吗？ 对啊，这样会有罪吗？ 哦，这样听起来不见得你一定会犯罪，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细节上面，也许你说话方式不好或者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所以，但是直接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指出他的错误，我不太懂为什么这样就一定会犯罪，因为他是基督徒。你就一定会犯罪，我倒不觉得是这样子。 华人喜欢听好话，就是要转弯转很多 嘛， 不能太 直。哦，也不是华人，美国人也有用另外一种方式，不跟我们不太一样，但是也是一样。 我稍微讲一下，因为其实不管对，当然对我来讲，我觉得基督徒通常为难基督徒的都是基督徒，但是这是题外话。那我刚刚回应一下孟平讲的这个，其实不管对方是怎么样，圣经里面教我们怎么样去指出人家的不对，其实很明白嘛，大家都知道你应该怎么样。首先你应该怎么样，看到一个人做错了，要私底下，对吗？对啊，那你就是照这个原则去做。其实我不觉得对基督徒或对非基督徒有什么差别，就是你在工作上，你就是保持你学习到的真理，那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这就是你的中心。那你就不用去考虑说，哎，我什么犯罪或什么得罪他。那你讲的话语是不是有渲染，是不是有夸饰，这只有你自己知道。对啊，那这个就是你得。诚实，就这样，这是我的想法。 OK， 也许我们下次可以再讨论。今天时间差不多，我只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在职场上都会遇到，不是我的职场，因为我职场就是你们。但是职场上会遇到其他的基督徒，也许做出你不认同的行为，而且你会认为说这真的不是好见证，甚至会让你觉得。哦，我都不想让人家知道，我也跟他一样是基督徒。 那我自己的经验是，你可以劝他，你可以跟他说，但是你实际上你不要太理所当然，正因为他是基督徒，你就可以按照这个基准，以这个标准或者以这个身份来劝诫他，好像弟兄姐妹劝诫弟兄。其实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这就是跟我们为什么强调教会有关系。这种劝诫，你去读圣经一定是在教会的架构或教会的处境之下，你私底下去找，没有的话你再去找长老。预设是你们是在同一个教会， right？ 如果你不是在同一个教会呢，就算他是基督徒，你怎么知道他受的教导是什么？他委身在什么样的教会的牧养之下和劝诫之下？谁在他身上有权柄，神赋予的权柄，可以教导他、劝诫他，甚至责备他，甚至纪律他？很难。不是说你不可以，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很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在普里有那个查经班，但是几年前我们就停止，我们发现那可以教导人读圣经，但是 你那读不是只是教导人读圣经，带人读圣经，那个读圣经是为了什么？要能够建造基督的肢体，连接于手，信仰上归于一，好什么有基督的身量，这一定是在某一个教会的处境之下。所以有点类似，就是这就是为什么教会是这么的重要。我们主的心意就是这种的彼此的劝诫一定是在教会的处境之下才有实际的用处。 Anyway， 好，我们可以再多思想。谁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教导让我们更加认识许多罪的字眼，也透过这些罪的词汇让我们更加明白我们的天父是何等的有能力，在我们犯罪的时候就透过更多的恩典来转向我们，使我们来到你面前向你认罪。感谢你，也求你帮助我们今天主日的敬拜主讲到，求你帮助我们更加能够照顾彼此。谢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